条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它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就是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。 钱呢？别慌。钱我就弄死你。 强匪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，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。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，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 是无中生有，还是蓄意已久？ 我觉得我跟乔伟，我们俩过不去。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，究竟是敌是友？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。 是吧？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，我不知道。 于南、王千源、南宫里领衔主演。 放开我！ 根据虚衣瓜小说《淡色的月亮》改编， 密码是多少？说。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。 把密码告诉他。 就这样问你，你会后悔。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《夜色撩人》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。 出差的时候，他来家里看过。 没有啊， 是。放开我！ 我觉得我跟乔北，我们俩会。 第40集，不知是太医的医术高明的作用，还是慈禧太后送的那碗人参碧肉汤起了效果，慈安太后的病居然大有好转。这一天清晨，慈安太后觉得浑身的轻松，于是下床让游毅给自己梳头，准备上朝听政。忽然太监来报说慈禧太后来到，急忙起身迎接。只见慈禧太后满脸笑容地问道： 姐姐服用了参汤后可觉得好些没啊？ 慈安太后急忙说： 啊，老妹妹惦记，今日已经好多了，正准备上朝呢。哎，不急，姐姐还是多养几天，妹妹一人去就可以了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，妹妹让奴才们告诉姐姐。 这时慈安太后已经梳洗完毕了，两太后落座互相捧茶递烟。忽然慈禧太后的左胳膊不小心碰到了茶几上，只听她哎呦一声，立即双眉紧缩，倒吸了一口气。慈安太后闻听急忙上前握住她的胳膊，却见一条白布露在袖外面，上面有一些血迹，急忙问道：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 慈禧太后故意做出了掩饰的情形。慈安太后见此情景，就喝问李莲英： 你们这些奴才平日里是怎么做事的呀？主子伤成这样也不赶紧告诉我一声。 没等李莲英答话，慈禧太后又开口了： 哎，姐姐不要怪他们，不干他们事，是妹妹我，哎，还是等姐姐身体痊愈了， 妹妹再告诉你吧，免得姐姐您……今天我的病已经好差不多了，妹妹，快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，恐怕要闷出病来呀。 只见慈禧太后故意用眼睛左右扫了一下，慈安太后啊，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赶忙让她的太监宫女啊退出去，这才又问道： 妹妹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事了吧？哎，姐姐啊，自先帝驾崩20余年来，你我姐妹患难与共啊，情同手足。姐姐有病，妹妹我心急如焚。平日里读史书常见割骨疗亲之事，因此妹妹我就割了手臂的肉一块，与参汤一起煎熬。看到姐姐啊，你的病已经轻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 说着，慈禧太后就流出了几滴泪水。慈安太后一听，又上前握住慈禧太后的左胳膊，说道：“ 哎，快，让姐姐看看要紧不？” 说着，就要解开那白布。他是真心关怀，可是慈禧太后急了，她哪舍得割自己手臂上的肉啊？那是李三顺逮的一条大长虫和御膳房取来的一只大王八，这一看岂不露马脚？于是急忙阻拦说：“ 哎，姐姐不必看了，怪吓人的。而且太医说啊，不要让风吹着。” 慈安太后一向忠厚，一听信以为真了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又说道：“ 妹妹对姐姐真是太好了，姐姐我真不该。哎，咱们姐妹情同手足，妹妹做点事又有什么呀？姐姐不必记在心上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好好歇着，妹妹上朝去了。” 说完，慈禧太后就出门而去了。望着那渐渐消失的背影，慈安太后被深深的感动了。没有她，哪里会有平洪阳剿匪图、重新稳住大局的今天呢？20年来，虽然她也不免有揽权的时候，可平心而论，到底不像先帝所顾虑的那么坏。如今他也快50了，还能做出什么坏事呢？这样想着，倒是觉得咸丰帝的顾虑真是可笑，反倒是留着这遗诏，万一有一天不小心泄露出去，会引起极大的波澜，不如烧掉的为好。于是啊，慈安太后又从怀里取出了咸丰帝的遗诏，久久地凝视着。就在这时候，游弋太监端着早点走进来，见此情景，急忙说：“ 主子，您怎么又…… 哎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，倒不如烧掉的好，免得因此事惹起事端。他对我这般好，我如果再留着他，怎么对得起他呀？”游弋太监啊，唯恐此诏书一旦毁了，慈安太后处境会不妙，也顾不得太监不可干政的规矩，跪在地上哽咽着说：“ 主子，千万不可呀！主子，你生性柔顺，而西边却攻于心急，你毁了先帝的遗诏，万一他又……主子，您拿何约束他呀？再说，您这样毁了，他又怎么知道？先帝的一番心，岂不是白费了吗？” 慈安太后此时已经完全被慈禧太后割臂疗亲所感动，又哪里听得进去啊？只听他说道：“ 嗯，怎敢如此大胆？他乃是圣母皇太后，岂容你这样说他，还不退下去？” 游弋跪在地面，泪流满面：“ 主子息怒啊，奴才一时情急，方说出这等不敬的话，请主子处罚。 但求主子万万不可毁了此诏书啊。 慈安太后摆了摆手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下去吧，我自有主张。尤毅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，慈安太后又坐在桌前，静静地思索起来。是啊，无论如何，先帝这番苦心，自己的这番诚意，要让他知道，自己这几年来处处容忍相让，毕竟也将他感动得以礼相待。既然这样，何不让他再大大的感动一番，看了再烧，岂不更好啊？慈安太后真是大错特错了，他哪能想到烧掉遗诏不但不能感化慈禧太后，反而加速了他独裁的进程，更导致自己的死亡。正午时分，天气格外的热，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人身上，使人昏昏欲睡。刚刚过午膳的慈安太后顾不上休息，便直奔长春宫而来。她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是慈禧太后看了遗诏以后是如何的感动，如何的恪守祖宗家法，勤于政事。此刻的慈禧太后正躺在床上悠闲地抽着南方进贡来的水烟，闻听慈安太后驾到，内心不由得一阵窃喜。难道戈壁辽亲这么快就产生效果？急忙翻身下床迎了出去。 妹妹给姐姐请安，天气这么热，姐姐有什么事找个奴才唤妹妹一声不就行了，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 只见慈安太后让其左右退下了，小心翼翼地从怀里取出了那份已经发黄的遗诏。慈禧太后一见心花怒放，连忙跪了下去，伸出那因为激动而颤抖不已的双手接过。虽说她早已经知晓这遗诏对自己肯定不利，可是当读到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，否则如可出此诏命廷臣传一命除之的时候，仍然不觉得浑身发颤，脸色苍白，急忙将遗诏交还给慈安太后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 姐姐待我真是天高地厚的恩，妹妹以后一定谨遵姐姐教导，绝不敢有丝毫违背祖训之处，但求姐姐慈悲。 妹妹，但愿你能谨遵祖训才好啊。 妹妹一定谨遵，如有半点违背，任凭姐姐发落。先帝的遗诏请姐姐收好。 慈禧太后这时候那是假惺惺的，信誓旦旦地说着。 哎，你我姐妹自热河患难以来同心同德，只要妹妹牢记祖训，留她何用啊？ 哎，不可呀，姐姐的恩典妹妹我感激不尽，姐姐固然不要这遗诏，只怕以后有奸人挑拨反而不妙啊。 慈禧太后这时候用的是激将法，慈安太后被她用话一激，不觉得心中激动了。 哎，妹妹啊，我的忠言劝告无非是为了你我姐妹的名誉和咱大清几百年的江山，并没有半点私心啊。既然妹妹不相信我的话，怕日后有人挑拨，那我就烧了他。 说着呢，就将那遗诏放到了炉子里。一缕青烟过后，遗诏化为灰烬。慈禧太后此时心里啊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只觉得浑身没有一处不轻松，没有一处不畅快，满脸笑容地说： 姐姐待妹妹这般的大恩大德，妹妹心里真是感激不尽呐。 哎，不要说这些了，只要你记得恪守祖训就是，东西毁掉你就当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一回事。 说完，慈安太后便回宫去了。秉性坦白的慈安太后想的太简单了，这岂是轻易能够忘掉的？慈禧太后一生争强好胜，偏偏有这么一个短处落在她手里，她岂能就此善罢甘休？时光飞逝，转瞬已经到了元宵佳节。慈安太后想到慈禧对自己的一片诚心，理应道谢才是，带着犹豫穿过御花园走廊过院，来到了长春宫。本来慈禧太后不论白天或者夜间，凡要寻欢作乐，都派有心腹太监把守宫门，不准任何人进去。而这一天呢，李三顺值班，一个人非常无聊，便趴在桌子上睡了。慈安太后进到宫里，只见四周非常的寂静，李三顺趴在那睡着了，于是就悄悄进到宫内，撩开帘儿一看，差点没把他气死了。只见慈禧太后与李莲英双双卧在床上，一条大腿搁在李莲英的身上，叽叽喳喳亲昵谈笑着。听到珠帘有声响，慈禧太后一惊，正想发怒，却见慈安太后站在自己面前，慌忙穿鞋下床，情急之下把请安的礼节也忘得一干二净，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慈安太后见此情景，不由得非常愤怒：“妹妹，莫非你忘了前阵子对我说的话了吗？”慈禧太后红着脸：“妹妹，昨天左脚不是扭伤，行动不便，所以叫他给按摩。”慈安太后不好意思对他多说什么，又转过身训斥李莲英：“你这奴才太不成体统了，堂堂宫廷内竟敢如此随便，往后如再有放肆，绝不宽容。”做贼心虚的慈禧太后满脸通红，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慈安太后本来为道谢而来，见此情景，再说别的也没有趣儿了，于是就愤愤地走了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仁厚慈心、谦恭让人，换来的却是慈禧太后的不顾朝廷脸面尊严、伤风败俗。回到宫里，真是越想越气，索性强硬起来，联合恭亲王爷等人共同做主，主宰一切军国大事，再也不谦让慈禧太后。等慈安太后走完以后，慈禧太后也不由生起气来：这李三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，也不通报一声。于是急忙叫来李三顺，却不见声响。出去一看，那李三顺仍然像猪一般睡得死沉沉的，不由得大怒起来，拉起来就打。李莲英站在那儿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处置完李三顺，慈禧太后这才缓过神来，于是命令备轿去钟粹宫，可谁知却吃了个闭门羹。这几天一看慈安太后强硬起来，也不禁有些后怕，整天魂不守舍。俗话说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慈禧太后这样可把这个李莲英给急坏了，如果慈禧太后一倒，她也就完蛋。冥思苦想，也终于让她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。 太后，东边现在也太不像话了，什么事都和您不商量，奴才想了，这心里真替您委屈啊。 说着，李莲英竟然挤出了两点眼泪。 哎，有什么办法呀？ 慈禧太后也自知理亏。李莲英这时候神秘地笑了笑：“ 嘿嘿，奴才想到了个法子，就是不知您答应不？” 对这个诡计多端的奴才，慈禧太后自然了如指掌。 快说是什么法子，他有啥能耐，为了咱大清社稷，奴才想您何不把他送回老家去呢？ 慈禧太后明白了， 但是用什么法子呢？他不是爱吃小食吗？邹恒是郎中，让他这不就成了吗？好，你就吩咐他去办。 那么李莲英为啥让邹恒去办呢？自从慈禧太后见了邹恒以后，隔三差五的就把他传进宫，本来是李莲英的好处，却让他给抢了，李莲英怎能甘心呢？正好借这个机会来个一箭双雕，于是又说， 太后，这事儿不宜让太多的人知道，免得走漏了风声。你看办完事以后，这邹恒 慈禧太后怎能不明白李莲英的意思，心里虽然有些舍不得，可是想想啊，还是这事重要。好吧，你看着办吧。第二天清晨，邹恒拎着两盒点心进了宫，李莲英见了，接过盒子交给李三顺，说道， 太后今天不高兴，不想见你，你跟我领赏去吧。 不大一会儿，二人来到宫后边的一枯井旁边坐了下来。邹恒这心里啊，可就一直纳闷，怎么领赏去到这地方，不禁问李莲英，总管怎么来这偏僻的地方啊？ 你脑子怎么这么笨啊，这也是能让外人见了。 邹恒这时候仿佛才明白，又忍不住问道， 总管要这东西做什么呀？那可都是有毒的呀， 问这么多做什么？这是太后赏给你的。说着，李莲英从怀里取出一个玉猫。那邹恒一看这玉猫，可乐坏了，眼睛盯着一动不动，生怕跑了似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李莲英又说，快看这井底里是什么。等邹恒转过头，只见李莲英双手使劲一推，那邹恒便掉进了井里。 总管，你好歹毒啊！ 哼，无毒不丈夫，你在还有我的好吗？ 李莲英边说边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把那块石头扔进井里，随即捡起那摔落在地上的玉猫，揣入怀里，扬长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没有那留下。